会更加珍惜自己。可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今年我国流感人数有增多，专家称接种疫苗是最有效预防手段，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接种疫苗。受节日消费和天气影响，导致生猪运输受到一定影响。猪肉价格截止到2018年1月第一周价格为15.35元，已连续8周上涨。我国20多省份出台重点群体增收计划，主要针对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提出了技能人才工资增速可高于其他岗位，以此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北京再上调义务兵优待金，每人每年提高到3.82万元。自1月起，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实行按月发放，对暂不具备按月发放条件的，不得迟于2018年6月前实行按月发放。北京市教委公布关于初中综合社会实践活动进入中考成绩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初中生实践活动将进入中考成绩，每次活动计1分。据苹果公司透露，从今年2月28号起，中国内地的iCloud 服务将转由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运营，将 Apple ID 的国家或地区设置为中国的用户将在这次转变的影响范围内。2018年央视狗年春节晚会将于2月15号春节除夕夜举行，今年晚会将打破以往惯例，歌舞类节目会大幅减少，从而为语言类节目、创意类节目留出时间，让不同艺术形式在春晚舞台上展现。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冲锋的号角。跟老天爷求饶，别让我变老，让头发掉掉掉。男人的烦恼，数也数不了。有学一学电脑，赚一赚钞票，学校求跳跳跳。爱情的技巧要一直伸到老，在情场里跌倒替对手叫好，我还要笑颜欢笑。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哭也好笑也好伤也好痛也好多多指教。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错也好，今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成败